你这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哎哎，走了走，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我闺蜜说，她儿子昨天第一次学会了走路，而且还是有原因的。她老公的脚特别臭，结果昨天回到家呢，累得躺在沙发上，不到五分钟，坐在沙发下面玩的儿子就走开了。这是她儿子人生第一次学会走路，你敢相信吗？ 哎呦喂！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从促进研发等三方面提出15条改革措施，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有信教公民近2亿，走出了一条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积极作用的成功道路。我国向遥红01科考船2号圆满完成中国大洋46航次第4航段的科考任务，科考队在东南太平洋海域首次发现了大面积富稀土沉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6:14，在新疆克孜勒苏州乌恰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目前暂未收到有人员伤亡和财产受损的报告。武汉市人民政府日前通过的2018年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实施方案提出，今年将通过新建、改建、配建、长租等多种渠道筹集租赁住房不少于30000套。京津城际铁路将从5月28号起对1等座、特等座票价上调，1等座票价将由65.5元上涨到88元，特等座票价将由93.5元上涨到99元，2等座票价不变。第25届梨花旅游文化节启动仪式在庞各庄镇缤纷四季风情体验园盛大开幕。本届梨花节以“最美左堤路，花开庞各庄”为主题，活动将一直持续到4月15号。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1991年，在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自我教育乐队等等。那在这其中，黑豹乐队的专辑在香港一经推出，便引来了内地疯狂的盗版狂潮，而 Don't Break My Heart 在香港商业电台排行榜入主榜的首位置。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是我的错。 格力电器的总裁董明珠可以说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熟知的女企业家了。而最近我看了一条董明珠的采访，与其他关于企业经营和企业发展相关内容不同的是，这次罕见地看到了董明珠谈自己的择偶观。她说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眼光太高了，而且她觉得爱情升华到一个程度就会变成责任，而对于另一半的标准，她说还是要看感觉。其实现在很多人结婚的年龄也越来越晚了，很想问问在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因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另一半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我是主持人亚威，也欢迎你加入969粉丝群与我有更多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问》。 亲爱的，你又出去旅游了，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也不用自己查攻略，六人游安排的行程、机票、酒店、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前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You are

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们啊。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 今天的互动话题，面向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因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另一半？听友犀牛，平时交际圈窄，加上一路打拼事业，爱情晚来也不是自己能阻止的，所以每一次和那些已婚人聊天，都不外乎他们会问我，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啊？我觉得有点烦。我也觉得很多人打着关心单身群体的名义，实则呢，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偏见。婚姻并不一定是生活中必须达到的目标，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有些事情晚一点慢一点到达，谁能说这种人生就是失败的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我是主持人亚威，也欢迎你加入969粉丝群与我有更多互动。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言承旭，地心引力。 只要你一笑，我就有都不介意，我竟然还觉得荣幸，不在乎爱情会是自由的天地，根本已经为你失去我平常的冷静。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可是我真的很想把所有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里。爱上地心引力，无法抗拒，一阵一阵深深的被你吸引，心碎也没关系，等待也都愿意，人群之中我只能看见心里没有空隙，一天一天不见你也在想你，我在你的眼里重新认识自己，在你面前原来微笑那么容易。那些孤单的夜里，寂寞的表情，是因为你还没靠近。原来我愿意为等一个人淋雨，是你唤醒了我自己都不懂的深情。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心里没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给我的爱，几生几世我不忘。 学校的无知在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人们拒绝我哭泣，今夜无人的角落，寂寞的我游荡在风中，人们不会记得你。